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17集，鬼之道。林霄拽着林夫子上了街，随便找了个画铺，将画一扔，换了500两银子，就和老头一起奔太白居了。那画铺的掌柜刚刚将画挂起来，就见门口白影一晃，等明白过来，只见一个高大俊美的黑衣男子站在画铺前看着他。 你又怎么了？这一段路你要进几间铺子才满意啊？ 画铺掌柜的正纳闷，虽然此人是有点面熟，但他好像不认识。这时却听身后传来人说话的声音。 哎，老鬼，这符号。 掌柜的一惊，回头就见一个一身白衣、一头银发的俊美男子正看画呢。 天尊！ 掌柜的嗓门都拔高了几分。门口的阴侯无语，所经之处所有铺子的掌柜的看到天尊都这个反应，跟叫财神爷一个调门。开封府所有卖古玩字画的都认识天尊，天尊来了就表示有银子能赚了。谁都知道这位仙风道骨的爷是个古玩字画痴，不过完全不识货，而且手头银子一大把，很容易骗。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位是白玉堂白五爷的师傅，这古玩字画是真是假，值钱不值钱，只要拿回去五爷一过眼就知道了。如果拿假货骗天尊，那么最好在卖掉东西后半个时辰内立马卷铺盖远走高飞，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不然得罪锦毛鼠的下场不堪设想，而且随时随地有被抓去开封府这个骗钱的罪名蹲大牢。于是乎，开封府的商人们心里都有底，卖给天尊的一定要是真货，稍微贵点倒是没所谓。掌柜的看到天尊就眉开眼笑，同时想到门口这位黑衣服的是谁了，这是展昭的外公阴侯啊，一起走的时候见到过。于是掌柜的嘴甜就招呼。 天尊好眼光啊，这是我镇店之宝。 每个卖画的都是这套词儿，这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吗？ 随后掌柜的又往里边请阴侯。 这不是展大人的外公吗？贵客呀，里边请里边请，坐下喝杯茶。 阴侯本来臭着的脸，在听到展大人的外公几个字儿后立刻缓和了，心说开封府的买卖人一个两个嘴都那么甜呢，于是勉为其难走进去坐下等天尊。天尊看上的正是刚才凌霄拿来卖的雪梅图。 这图我以前见过呀，多少银子？ 1000两。 掌柜的眯眼笑，这种买卖最好做了，因为不是古画，不存在真假的问题。刚才拿画来卖的那个少年，他不知道什么来头，不过内行看门道，这画别说卖1000两，2000两都有人买，那人却只要500两就跑了，简直是来给他送银子的。 公道啊，我10年前在杭州的时候见过差不多的。那幅呢是雪松图，画得好啊，一个抱着娃娃的书生在散铺卖的，可惜下手晚，被人抢走了。 天尊摸着下巴走来走去的欣赏那幅画，阴侯瞧了瞧他。 10年前还杭州府，你连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都记不住。 天尊拿眼白瞧阴侯，阴侯不想管他，前两天展昭还跟阴侯打商量，让他让着点天尊。阴侯想了想，算了，就当给外孙个面子。天尊凑近瞧那幅画，随即一拍手。 哎，这墨还没干呢，哎，那书生呢？ 书生已经走了。 啊，哎呀，能碰到就好了。那年他看我没买着雪松图不高兴啊，就说给我再画一幅。可惜半道有个人来找他，他说有事要关门，晚上给我画，让我第二天再去买。这谁知道第二天去，他家铺子都封了，说是出了人命案子。 所以说不是玉堂的问题，也不是招的问题，戴虽那个是你。 天尊边眯着眼睛斜阴侯，边将银带摸出来给掌柜的。 那书生什么样啊？我看看跟欠我一幅雪松图的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不修边幅的样子。 天尊一愣，摸着下巴寻思， 不对吧，当年那书生都二十多了，这都差不多有十年了，得有个三十多岁了吧。 那个没有啊，看着好年轻啊。 天尊眨了眨眼，拿着画犯嘀咕， 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哎，可是这画风很特别，我记得呀。 这画风的确特别，我这些年卖画都没见过一样的。我刚才跟他说了，要是有画再来，下次来了我帮你问问。 好啊好啊。 喂。 英侯突然拍了拍天尊，伸手一指前方示意他看。天尊抬头，就见前边的大路上，展昭、白玉堂他们一行人匆匆拐进了正对画铺的一条巷子。天尊一喜，拿着画就跑去给白玉堂献宝。 哎，天尊！ 掌柜的手里还捧着天尊扔给他的钱袋，天尊却已经没影了。影后叹了口气，伸手拿过那钱袋，抽出一千两银票来给了掌柜的，然后边摇头往外走边磨牙。 这么败都没败光，白小子家底是有多厚啊。 殷侯说着从画廊的台阶上下来，却见斜刺里有人跑过来。殷侯余光瞥见，往后略撤了一步，眼前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跑过，似乎没看到殷侯。殷侯下意识地瞧了一眼，觉得这年轻人的衣服有些眼熟。 貌似是玉堂家附近那所金碧辉煌的书院的学生跑。那是个什么书院来着？ 殷侯边过马路边多看了一眼，就见那书生往前跑，鬼鬼祟祟的，似乎是在跟踪什么人。殷侯又后退了一步，往远处看，前方接近路口拐角的地方有两个人正拐弯，走得不快。一个是个子挺高的年轻人，而另一个，殷侯从背影和那身太学夫子的袍子认出来了，应该是太学的院长林夫子。殷侯又看了看那跟在后边的学生， 这人是在跟踪林夫子吗？ 觉得事儿有蹊跷，殷侯就想跟去看看，可还没走几步，就听到身后呼一下，殷侯回头，天尊跑过来抓住他袖子。 哎，老鬼，才过个马路你就迷路了，还好我回来找你。哎，这边这边。 说完，天尊拽着殷侯跑去巷子里了，而这条巷子正是展昭等人按照陈夫子纸条上写的地址来找鬼知道的那条巷子。天尊拽着殷侯跑进了虎子巷，找到了巷子里正站在一户人家门口的展昭和白玉堂他们。 就是在这里吧。 公孙指着前方黑色的大门，展昭又看了一眼地址，点头， 应该没错了。 鬼知道这究竟干什么的呀？算命之类的？ 算命的不是应该叫天知道之类的吗？ 赵普盯着公孙看，随后挑起一边眉毛， 再说一遍天知道来听听。 天知道。 赵普揉了揉胸口看一旁，公孙戳戳他， 干嘛？ 没，只说他说天知道的时候语气很可爱啊。 展昭上前抓住门环轻轻扣了两下，半天没动静。 是不是没人在啊？ 没，门里有人呢。 有吗？没有听到动静啊。 展昭又抓着门环啪啪两下，但还是没人回应。白玉堂对展昭招了招手，那意思他来。展昭挪开一点看白玉堂， 谁敲门有区别吗？ 众人就见五爷走到门口，抬脚哗啦一声，门开了，而与此同时，门内有人也飞了出去，摔在了院子里。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众人进门，就见地上有个人正打滚，穿着件黑色的袍子，嘴里还嚷嚷：“ 哎呀，有情人呐！” 哎， 展昭过去拍了拍他， 那人回头就见是个老头，小脸刷白，瘦巴巴的，黑眼圈那个重啊，感觉几十年没睡觉了似的。 你是鬼知道？ 没，我是天晓的，鬼知道是我兄弟，他死掉了。 那人捂着被撞到的半边脸，一个劲儿摇头。众人一愣，这时就听门口有人说话：“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叫天晓的兄弟？我怎么不知道？” 众人回头，就见说话的是靠在门口的阴侯。天尊也往里张望，一眼看到了那老头，乐了：“ 这不是小鬼吗？” 地上的老头愣了愣，随后蹦了起来，撒腿就跑，动作那个快呀，跟只兔子似的。不过他对面就站着赵普，九王爷伸手提溜着他脖领子，把人又提回来了，放到了中间。鬼知道抱着头躲到展昭身后，瞧着阴侯，庞玉和包岩都不解， 查些神神鬼鬼的，的确问他是问对人了。 鬼知道无奈，双手塞进袖子里，站在展昭身后嘟囔：“ 我不问江湖事好多年了，你们干嘛找我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想问问你亲家老宅的事情。” 展昭将他拽到前边，鬼知道一愣，搔了搔头：“ 亲家老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地方真是鬼宅吗？”“ 哎，谁告诉你们我住哪儿的？”“ 陈老爷子。”“ 哦，那算了，给老头个面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